变相 变相 边疆 边疆 变量 变量 偏向 偏向 勉强 勉强 面向 面向 联想 联想 演讲 演讲。